第十四集。 从周明生家出来，孟昭坐上车，他的脑海之中浮现出高中时的陆时琛。在周明生问他为什么要帮孟祥宇翻案时，他说的那句我不知道，孟昭的脑海之中又浮现出两天前坐在车里的陆时琛。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冲过来挡住那辆卡车时，他说的那句同样的我不知道。 如果说挡住那辆卡车是因为要保护我这个工具，那十二年前去找周老师帮舅舅翻案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还有当时他为什么要莫名而坚定地信任我呢？陆时琛无法体会到平常人的感情，但是否说明他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出于理智，而那些无法用理智解释的也许都是出于本能，出于本能的帮我，出于本能的救我，出于本能的信任我。 孟昭闭着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情感几乎要压过理智，让他无法冷静地看待陆时琛。忽然孟昭的脑中再次响起了徐局的那句话， 办案子不要因为情感而迷失理智。 孟昭睁开眼睛深呼吸一口气，勉强让自己的理智归位。周明生为自己提供的是另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，是补足了他的视角，但是他不能让自己的视线被局限在这个视角之内。周老师所了解的是十二年前的陆时琛，但是十二年之间陆时琛远在国外，这段时期的陆时琛孟昭可以说是一无所知。忽然孟昭的脑海之中出现了一个名字，乔玉。 乔玉是陆时琛合伙人的妹妹，说不定她会了解出国之后的陆时琛，而且上次陆时琛去疗养院时也是乔玉陪同他一起去的，他会不会对陆时琛参与进案子这件事也有一定的了解呢？不过我与乔玉素不相识，乔玉真的会把他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吗？看来我只能去试试看了。 孟昭做了决定，他拿出手机给周奇阳发了一个消息， 帮我在系统里查一下乔玉的联系方式。 消息刚发出，手机忽然就震动起来，任斌打来了电话。 是国外的调查有结果了吗？ 喂，斌哥。 啊，孟队啊，我这边初步调查了一些情况，跟你汇报一下。我查到了祝瑞在亚特兰大的住址，拿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，也找到了网络供应商。从 IP 地址来看，给卢阳两次提供消息的人很可能就是祝瑞，但这两台电脑中的邮件和浏览记录都被清除过，想要确切的证据还得等电脑修复才行。 给卢阳发送赵云华误杀周衍消息的，还有提供暗龙地址导致卢阳丧命的，都是祝瑞。任斌提供的消息和陆时琛提供的消息一致，如果事实真的成立，那也就能说明起码在这件事上陆时琛并没有说谎，也不是通过做假证的方式故意将嫌疑引到朱瑞身上。 行，辛苦了斌哥，等你把确切证据传过来，我立刻就对朱瑞进行审讯。 嗯，没问题。 没想到任斌这次倒挺靠谱的。 孟昭挂了电话之后，乔玉的号码也被发送过来了。孟昭将电话拨过去，过了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了女人略微柔媚的声音。 你好。 你好，请问是乔玉吗？ 是我。你是？ 哦，我是市局的孟昭，我们上次在医院见过面。 哦，是你呀、啊、怎么了孟警官？ 方便见面聊聊吗？ 嗯，可以啊。 两个人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址之后，孟昭挂断电话，开车前往乔玉所说的地方。 乔玉把地址约在了他家楼下附近的一间咖啡馆。孟昭开车抵达时，乔玉已经坐在了靠窗的位置，隔着窗户向他招手。孟昭下了车，走进咖啡馆。 欢迎光临。 他拉开乔玉对面的椅子坐下来。 看看，喝点什么？孟警官，你来找我是想聊什么吗？ 孟昭随便点了一杯拿铁，然后他看向了乔玉。 我想跟你聊一聊陆时琛。 陆时琛？上次他住院不是你在照顾他吗？又是高中同学，应该是你比我更了解他吧。 那倒未必，起码同去疗养院这件事情他就不会叫上我。对了，乔小姐，四月中旬咱们在疗养院碰过一次面，你还记得吧？ 记得呀。 那次是去看望谁的亲人吗？ 那倒没有，只是啊，去看看疗养院的条件。 乔玉是在有意隐瞒，还是真的不知情？是陆时琛家里的老人有住疗养院的需求吗？ 哼，为什么是陆时琛家里的老人啊？ 以他的性格，似乎不太愿意陪同别人参观疗养院，所以我猜，应该不会是乔小姐给自家人看的吧？ 你看，还说你不了解他。 那上次是怎么把你约出来的？看上去他也不像是会主动约人的那种人。 哦，我想想，他打了个电话来，说让我陪他去疗养院一趟， 然后你就去了，他没说为什么要去。 是啊，我喜欢他，他又约我出来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呢？ 那去了之后，你们只是一起看了看疗养院的公寓环境，没有去疗养院其他地方转转。 这一次，乔玉看着孟昭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：“ 孟警官，你突然说想跟我聊聊。”我就觉得这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现在看这事儿还真不小啊。你是在怀疑陆时琛？ 这下孟昭彻底无言了。 难怪陆时琛会叫上乔玉一起去疗养院，这个女人的确很聪明。 孟警官，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玉湖湾吧，你当时就怀疑楼下住户的死与陆时琛有关，难道这事儿是真的？ 为什么这么问？你这么喜欢他，也怀疑他杀人？ 你欣赏他，你不也在怀疑他吗？ 这个女人不仅是聪明，简直是有些厉害，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实在没有必要拐弯抹角。乔小姐，你对陆时琛了解多少？介意跟我说什么？比如他为什么要住在玉湖湾？当初这个房子是他自己找的吗？ 找房子的事情我确实想过要帮忙，我哥说他刚回国，让我多上些心。本来我打算在宝月区的市中心给他找一套房子住下，那边热闹嘛，配套设施也比较健全，但他根本没有考虑我找的那套房子，一开始就确定要住在玉湖湾。唉，当时论及装修和租金，玉湖湾的另一套房子其实更合适些，但他好像根本没有犹豫，直接就定下现在住的这一套了。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 是因为那个位置可以清晰看到市局吗？你还了解其他事情吗？ 说实话，我也不是很了解他，就连我哥跟他共事那么多年都谈不上有多了解他。哎呀，他这个人呀，就好像一个不知疲惫也不近人情的机器人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似乎也没什么可以了解的。哎呀，可惜了，这么帅的一个人却没有感情，还得一直吃抗抑郁的药才能不那么痛苦地活着。哎呀，有的时候看着他真觉得挺可怜的呢。 对他的病症你有了解过吗？ 前几年吧， 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听我哥说过一点儿，好像是说他失眠严重，状态很差的时候就会回国休养几天，再回去的时候状态就会好很多了，几乎每年都会回国一次吧。 不过那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，距离现在也有七八年了吧。近几年倒是没再听过他回国的消息。 早些年他回过国，回明潭吗？ 好像不是，应该是回燕城。 哎，你说很奇怪对吧，人在抑郁严重的时候不是会找一些能静心的地方休养吗？为什么会去燕城那种人多又吵闹的地方呢？ 燕城。 孟昭心下一动，一个连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的念头冒了出来。他忽然想到，当年自己还在工大读书时，有那么几次，他觉得似乎有人在远远地看着自己，但是那目光只在一年里偶尔出现几次，他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。 难道那时的目光也是来自陆时辰？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